IBHK. Hi， 大家好，我是长毛，我而家撑呢个 IBHK 网络正经台。 你依家听紧嘅系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Is hoping all your dreams come true in everything you do. So have a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IBHK 网络电台祝你圣诞快乐。IBHK 网络电台不平则鸣，坚决反对网络23条。2014年版权条例修订草案下个礼拜三将会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这条的条例被视为网络23条，原因是通过了网络23条之后，包括认真翻唱、漫画同人志、串流打机、抒情改词等等都会出事。就好像我们网络电台，网络23条通过了之后，我们亦都难以发声。简单来讲，即是限制了网民在网络上的表达自由。 IBHK 对此坚决反对。 IBHK 网络电台不平则鸣，坚决反对网络23条。 哇，成九点钟了都未曾吃饭，个肚子饿到没法子啊。伙计， 来来来，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晒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烂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啦。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逢星期一至日晚上七点到八点，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林乐彤。 打头阵 RFA 新闻报道，逢星期三晚 BBC 时事一周，每周转播英国广播公司 BBC 粤语节目。 各位早晨，这里是伦敦 BBC 英国广播电台的时事一周，我是关志强。这个星期我们会 讲 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贯通七大洲天地线。 IBHK 网络电台，香港人的资讯台。 对于喜欢旅行的人来讲，旅行的意义就等于人生的意义。旅行的时候，你所见的人和你所见的事，都是你人生值得回味的记忆。好旅人，一个节目让大家分享不同的旅行故事，细味每一段的难忘经历。 IBHK 网络电台，逢星期三晚十点至十一点，法拉 Jackie 好旅人。 咁喺电话旁边接通咗陶杰先生，你好。 我觉得呢个5000万咧，当然佢话法律冇问题，但系而家有 好啦。电话旁边有公共专业联盟嘅莫乃光议员。 咁呢个当然好严重啦，睇下你从边个角度去话点。 呢个唔系我逼佢，你冇办法。佢每一日都要尽力去完成佢嘅功课。咁你日日咁样跑，佢冇得休息，长气咁，佢都会喘噶嘛。 为民喉舌，仗义执言，8192-4481热线开放。 IBHK 一台逢星期五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歌时的烽烟四起。 This is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IBHK 网络电台祝你圣诞快乐。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又嚟到星期五晚十一点嘅时间啦，球场新闻又同大家见面啦。咁今日咧，除咗有我 Jackie 喺度之外咧 ，Francis 终于考完试翻嚟同大家见面啦。Francis， 系、 hello， 喂，圣诞快乐啊！ 系圣诞快乐， 系啦，因为今日就圣诞节啦，咁我哋就圣诞节就守尾门又系我哋啦，继续咁就喂咁，但系我真系想问一样嘢先，上个礼拜啲英超你？有冇睇到？ 我主要都系睇咗场周末嘅大战啦、哦，其他就睇精华多。 即系睇阿仙奴，咁我哋稍后先讲嗰场，因为我都忙啊，因为又要搞啲圣诞啲嗱啲节目嗰啲，咁就我就都系靠睇精华噶啦。不过咧，我啊真系精华都系嗰场嘅啫，我都系睇曼联嘅啫，冇办法啦，时间唔够。喂，但系今日咧，我哋未开始讲啲英超之前咧，不如我哋讲下。两个大球会嘅啲教练嗰啲领队嘅位置嘅问题先。嗱，第一个车路士啦，咁就啊上个礼拜我话搞笑，原来我上礼拜五我收工嗰阵时咧，我就见到澳洲足协咧，佢出咗一个就祝贺阿希丁克就接任呢个车路士嗰段声明咧，我就当咗系真嚟讲喎，喺个节目度就做咗先知，唔打唔撞地，因为其实成单嘢系礼拜六嘅。黄昏节香港时间的夜晚才是正式确定的嘛，我就礼拜五晚节目已经讲了，就当是真的讲了出来。是啊，所以就不过就跟大家都讲声不好意思啦，虽然是好像做过先知，好像很叻仔咁样。喂，但是你点睇啊？云高啊 ，sorry， 阿摩连奴一出，阿希丁克又翻嚟，你点睇啊？ 其实就摩连奴。被人炒了这个事实其实都我们之前都可能大致上都讲过分析过了。至于希丁克其实我想这个决定应该无可厚非，因为在这个时间临急临忙你没可能找到一些名帅过来，譬如高迪奥拿那些，虽然说加上今年就未开拜仁，但是其实现在临急临忙找他过来，第一球会不放人，第二解約金方面又好重劈，去炒完摩連奴又要俾一筆轉會費去請一個名帥過嚟，咁所以絕對唔划算嘅。 係啊， 變咗嗰度一定要揾一個待命嘅教練咯。 係啊，希丁克就最好係好人選，因為佢上次嚟佢淨係就係炒史高拉尼，就下一手就係安切洛蒂接之嗰半年咧，就係希丁克出山又頂一頂咯。不過你講起違約金嘅問題咧。英国的传媒有个传说就说呢，他原本要给4000万呢就阿摩鲁的。但摩鲁就说你拿来重建球队好过啦，不要。他是没有收到违约金的。有这样的传说。 有传就说他收了一年的违约金，即是一年的人工，那剩下那些就不要了。 是啦是啦。因为他那时签了张约是五年的，如果没记错。四至五年的约是仲有。啲錢 要俾佢咯， 係咯，仲要續約續埋約嘅，所以總言之，佢變咗就話啊，淨係攞今年季尾嗰份糧就走啦。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咁車路士因為佢希丁克佢嚟咗之後咧，佢應該都要買翻好多人去打 bench， 至少就算你嗰班大佬你話醒翻曬都好咧。不過有人係啦，你講 啦。最大問題，我諗摩連奴除咗球員唔聽佢指定之外，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個 bench 都俾佢基本上清到一乾二淨， 賣清咗， 根本就 唔够人手去应付三线作战。 系啊，佢其实佢今年季初嗰集放咗啲老将走咧，系真系几拗头嘅，尤其是佢放咗杜奥巴，因为而家就希丁克都话紧就话可能会将杜奥巴召翻嚟车路士。 其实杜奥巴就我谂摩连奴都唔想放佢走，而系佢系想踢多一年半载足球先退休噶嘛。咁 吓，你咪轻松下。 即系摩连奴原本请佢翻嚟，其实都系预咗佢半助教半球员咁，其实冇乜出场机会噶啦。但系可能杜奥巴自己又 仲想踢咯，可能 又想踢多一阵先退休咁话。 但系估唔到又车路士真系到佢踢咯。真系亦都千鳥萬鳥，有啲嘢咧，我哋又真系季初就真系估唔到車路士會跌窩跌成咁嘅，呢、這個亦都係事實嚟嘅。 其實上季已經有跡可尋，係 啊，你講過 嘅。上季始終佢哋捏住十頭八分， 係啊。 咁後面嗰啲球隊啊，曼城啊、阿仙奴啲又唔爭氣，變咗基本上佢哋場場都係派卡巴士喺度等零比零收場，大家你又唔攻我又唔攻咁樣。一分一分矮仔上楼梯，其实够捧杯噶啦嘛。但系今季你一开冇理由一开始就即刻整个巴士喺度，每一场都零比零噶嘛。因为你而家唔同上年，我哋一开波系得零分嘅啫。 啊哈，系啊。 所以问题就出晒嚟啦。 系啊，同埋就始终都系嗰样嘢，佢唔系冇买人翻嚟。但是买了一个曼联都觉得用唔掂嘅法卡奥，你竟然仲要夹硬买佢翻嚟，好似都。咁好冇选择咁样咯，好似成个转会市场，大家嘅感觉系今年系冇佢冇一个咁嘅储趸中锋啱摩连奴用咁样咯，令人嘅感觉系。 法卡奥其实去到近期已经系连 bench 都唔见噶啦嘛，已经。 系啊，直情应该我估一月可能送翻个翻摩纳哥都唔奇。 应该送硬啊！ 因为尤其杜奥巴咁翻嚟，同埋摩连奴走嗰阵时嗰、那个无锋阵咧，其实系 execute 得唔错嘅，即系佢系车路士佢再甚至对班尼茅夫嗰场波输一比零，唔好彩输一比零嗰场波咧，其实打得唔错嘅成个进攻体系，只不过就真系，唉，佢可能又搞到真系众叛亲离，大家决定我翘你一铺啦，我就要输。你先就食嗰场，我要佢哋走咁样，冇办法咯。 同埋就其实每一次，即系摩洛呢两棍，每一次买人卖人之后，佢根本都冇补翻相应嘅人脚落去。譬如阿舒尔嚟走，佢又唔补翻落去。 系啊。 阿迪布嚟走，又唔补翻落去。基本阿菲列比走啦，又唔补翻佢落去。 拍到算唔算咧？你话阿舒尔嚟走咗？ 拍到现价嚟讲。基本上不是保舒尼的位置，而是开季一阵见不对路，是咁输，咁就是但 panic buy 就打劫咗个曼联嘅一个目标过嚟，咁样 即系 panic buy 嚟嘅啫，其实 系啦 panic buying， 但系估唔到第一场踢得几好之后，就好似完全格格不入咁样，可能始终对波沉佢啱啱嚟到好难沉噶。 咁事实又系同埋佢。他班 friend 是沉得最劲的那班呢，法比加斯啊那几个。没办法了，所以都没乜得计的。我们其实望返车路士季初的，其实他都其实我们都反复讲过，他是有签人，他签了个巴巴返来。但这个巴巴就真的都不知道 他。 其实他签了很多人的啦，他签了这个 Inedi 啦，就是这个巴西的公众啦。签咗呢个巴巴啦，或者有啲特别帕比啦，就喺南特签佢翻嚟，唔知做乜嘅。咁跟住咧，咦，原来系佢 free 咗艾美利亚翻嚟。不过嗰个艾美利亚就唔知系咪我哋熟嗰个艾美利亚啦。我要 系嗰个嚟嘅，但系其实艾美利亚基本上呢几年都已经系废咗啦，即系冇踢个波咁大啦。 哇！我见到个肚腩同我差唔多咁大。我就见到仲系 A 米年代嗰张相， 最出名就系世界杯冠军其中一员啦。但系就 佢系 去到 AC 米兰之后已经坐多个踢噶啦。 系啦，仲要呢个其实系10月8号无端端咁样执咗翻嚟嘅， 咁其实都唔知有啲咩状况，系因为应该就因为啊， 古陶斯伤咗， 古尔陶斯伤，咁佢就要一个后备嚟系做啊贝高域嘅副手先签嘅啫，我估佢。 即系有啲似之前舒华沙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嗱，佢另外放走咗啲咩人咧？我话佢卖走啲，佢卖走有啲球员都劲 out 噶啦，菲勒比雷斯啦，其实都系一个你哋就算你。而家你无端端拱佢晒打再都用得啊！啊，麦伊治兰一个都系车仔球迷，其实好期待嘅一个新星又放咗入宾福特啦。跟住我哋就有讲过杜奥巴同埋狮子啦。另外就夏萨特个细佬就去咗穆斯加柏嘅，咁就罗美奥亦都系卖咗去修咸顿，又系一个成班车仔迷喺度一路都好期待嘅新星嚟嘅。咁结果都系走晒，咁但系。和你话斋啦，你放就放走咗一扎嘅后备，一扎系用得嘅后备，即系你我哋而家就试下孔明下啦。你起码有翻罗美奥啊，有翻麦伊治兰啊，有翻阿杜奥巴，甚至你话佢真系卢卡古，佢当时冇放到的话， 其实呢几个就两睇咯，因为譬如罗美奥或者系麦伊治兰，其实。近年都已經冇乜機會上陣噶啦，變咗其實走都係時間問題嘅。但係就有一扎人，譬如皮亞桑啊，或者係阿哈薩特細佬啊，同埋舒爾尼呢一類，其實打法比較相似嘅球員，根本就唔應該一次過放走，就起碼留翻一兩個喺度搏下後備上陣。咁可能有人受傷嘅，佢哋就。上到位咁樣， 係啊， 但其實佢就唔係喎，佢見唔用唔著，暫時用唔著嗰啲人就全部放走曬，變咗基本上後備係冇人嘅。佢覺得你一定踢唔上噶啦，咁就唔要你啦，賣走曬啦。 嗱，佢後備唔係話冇人嘅，嗱，佢後備有堅尼地啦，其實就19歲啦。咁另外，即係我講中場中個位，其實佢係好多人嘅，但係。我想讲出嚟，我呢几个人咧讲完出嚟，你就明咩事噶啦。佢另外有个宾特兰查奥尔咧，就系廿岁，就系呢个布基纳法索嘅球员。咁另外有个系本地球员嘅，就 Lufus Cheek， 就系呢个攞嚟打中场中啊，攞嚟打防守。 呢、 這 个其实都国内嚟讲都比较系好有潜质嘅。 系啊，但系就好可惜，就系连摩鲁连呢一个球员，佢咁需要防中嘅时候，佢宁愿出翻一个米基尔。甚至真系你话即系法比加斯拱落去打嗰个防中位，佢都唔肯俾呢个僆仔出嚟试咁多咧。其实大家就心明咧，摩鲁唔中意用僆仔，变咗就系佢攞住啲后备，变咗佢咪冇得用咯，等于冇用咯。其实， 其实另一个睇法就系，因为始终摩鲁嘅执教生涯嚟讲，基本上 系 有个三年嘅魔咒 啊 嘛， 系咯。 咁既然佢都系谂住。短期上面是拿到成績，如果一不好成績他就會走的了，怎 么 會出一些新人呢？因為就算他出了一些新人，因為他沒有成績走了，其實都是下一任才會用得上一些新人的收成，對他來說其實沒什麼用的。 那都是，除非他真的想長假，即如果你，所以他，我都說季初期有些先兆，摩魯是薄炒的，有少少是，我經常都說一来大家都看到油王其实在好在个转会市场上以他入手的球员，我现在求其这样计一计，其实都他最大手就买了帕杜，还有买了那个真的买了阿巴巴，原来阿巴巴很贵的，巴巴成14万镑的， 巴巴是奥格斯堡， 奥格斯堡的巴巴就难得，另外有个帕比呢就便宜一点的270万， 那个 中坚来的， 但那个摩连奴都说不是他买的嘛。 是啊，他连巴巴讲真的，摩连奴不会买这些陈伟霆球员的，他不会买这些这样的人的，他不知道是什么水，求其掉条友过来，他不会做这样的事的，即是这个应该 是 上面基尔，是 啊， 是啊，基本上我估计就应该是基尔呢夹硬塞一个下去叫做填去 bench 的人来的，这个是， 但 是 他出场好像是出了一分钟，要在联赛杯那里 后尾出翻多少少嘅呢个巴巴， 巴巴出多啲，但系帕 比就冇啦，系啦， 出过 帕比系冇，因为讲真， 喂，你叫佢用啊？嗱，帕比几多岁嚟？我睇翻 好似27岁左右啊。 帕比26岁，但系喂，讲真，佢成个职业生涯佢对上踢南特，但系佢喺南特系踎咗5年咯。但系之前 佢喺法甲都 系 几都算一线嘅球员嚟嘅，但系就始终你法甲同英超已经有段距离啦。譬如你巴巴踢德甲嘅水平系比法甲高嘅，但系问题系嚟到之后都完全搞唔掂。 吓吓， 嗰啲逆风啦，已经 系啊，所以呢个咧就真系我哋后边讲嘅，讲到啲名帅喺度氹氹转嗰个位咧，我哋都可以再讲多少少啲多。但系纵观嚟讲，其实即系车路士佢变咗佢，即系冇办法啦。摩连奴佢唔知系佢唔肯买人啦，定系油王唔肯俾钱啦，定系乜嘢啦？咁冇办法啦，最后就系咁样啦。咁成班球员都唔服佢，或者佢系时候要转一转只饭镬嘅，咁但系会唔会曼联咧？你觉得 系？ 你觉得会唔会系曼联咧？ 佢会唔会过曼联？ 嗯， 咁其实机会都几大啊，但系我觉得就可能唔会系今季之内，可能系完咗季之后嘅事啦。因为其实喺季中无啦啦炒咗个教练，换咗第二个，其实今季都预咗系过渡形式噶啦，咁基本上唔会有好成绩出现噶嘛。 哦、 但系个问题系，即系摩鲁呢、这个教练，其实佢系基本上你见佢失败嘅季数系唔会多一季噶。 系啊。 因为佢如果佢两季都失败，佢就会走咗啦嘛，已经。 系啊。 因为我觉得以佢好重视佢嘅履历同埋佢嘅业绩呢两样嘢嚟睇，其实我觉得摩鲁唔会突然间嘥咗半季喺曼联嗰度，但系又整衰佢招牌咁咯。 我 起码你要俾个夏天佢去买人， 吸 引对波先加盟咁样咯。 啊，我又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嗱，我就觉得佢首先咧，佢加盟嘅机会咧唔系高嘅，因为大家都明白，始终曼联嗰个董事会咧，啲人系比较保守啲嘅。即系上次就请云高尔嗰时候，其实传说都有人系揾个摩连奴去见嘅。咁但系最后就觉得佢话太高调啦，佢太过唔正经啦，即系有少少嗰个感觉系有少少唔系好正路啊，做啲嘢咁就冇要到佢。咁呢一刻，如果你话真系要佢翻嚟咧，就系、是、事实上有啲奇怪。但是你说如果现今真的要炒云高尔的话，你要在整个市场上你要找合适的教练回来，其实是只有他一个。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还有摩连奴呢，他可能起的作用未必说真的他要很大幅度去调整的技术。因为这一班人其实大概踢紧都是4231，只不过就是说他因为很怕没死亡不记，所以在这里乱猜波的啫。咁如果佢真係你话喺个进攻同埋防守适当地去做一个微调，其实可能个效果已经好唔同㗎喇。所以你话如果真係你要季中去炒人嘅话呢，唔係杰斯就係佢。但係如果去到季尾呢，就太多好人选可以揀啦。佢可以同车仔咬手瓜争下斯蒙尼，佢可以甚至你话真係就算真的不得，甚至有其他的选择，甚至哥迪奥拿都是一个选择。即如果等到夏天的人选就相对地会多了，但如果他说真的季中你说是这个礼拜又好，或者是下个礼拜真的就动他的话呢，其实真的得摩连奴和杰斯两个选择。 有传就说如果是现在炒的就会一是杰斯一是不炒。 是啊，但是听说就是个Broad 都是阻力很大，同埋云高尔就同个别的大牌啦就开了一些危机会议，即其实讲数啦，讲到尾咁就啲球员其实都表达晒一啲佢一路喺报纸啊或者啲名宿代言讲出嚟嘅一啲对云高尔嘅不满咧，终于兜口兜面同佢讲晒噶啦。咁改唔改呢，就留翻 下场英超，我哋就自己睇啦。呢、這个就是、对史笃城，我哋就到时再慢睇啦。 不过就好彩嘅系，其实而家暂时曼联都唔系俾榜首抛好远嘅，始终 今季就有少少戰國的狀態，因為每一隊其實都不是發揮很好，變了如果雲高爾有少少改善，其實都可能追得翻。 所以就是为什么云高二一路不喐他住的原因，就是这样，他现在就挂名排第五，但是他和他下一格是第六的水晶宫，和上一格第四的热刺呢都是两分。那甚至你说曼城32分，阿仙奴36，李斯特城38咯，不过就传说就是这个圣诞节的榜首呢得曼联和车仔顶得住的，这么久以来曼城好像顶不住的嘛，如果没记错。 而且说阿仙奴其实对上两次排第二都是攞冠军，反而 排 第一那阵就每一次都跌回来的嘛。 是啊，所以今年英国会不会是阿仙奴真的这样，会不会因为反而没有那么多问题，或者啲问题已经知道怎样去处理之下，反而就是他攞呢？ 这个都是考虑因素，还有始终之前的伤兵潮，其实虽然啲球员伤晒啦，其实都挨到啊嘛，叫做 系啊， 变咗啲球员翻晒嚟嗰阵就可能会仲踢得好咗。反而之前你话佢排紧第一嗰阵，系伤兵潮仲未嚟嘅，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睇排名，可能要睇埋其他因素 啊。系啊，呢个就你最清楚啦。好，我哋翻去讲云高二嘅问题先，因为佢讲紧其实班大牌主要就系阿朗尼啊。史摩靈、啊、卡維克和馬達那幾個人去講過嘢啦，咁佢係呢個就係郵報吹出嚟嘅料嚟嘅，咁我諗都可信嘅。主要就係講話個傷兵個問題啊，訓練過度啊，同埋嗰個戰術踢法啊，咁樣就即係話喂，真係攻嘅啦，咁樣真係要攻下啦，咁樣。但係我其實睇緊另一樣嘢咧。令到我觉得其实云高尔真的已经是失控的了，他已经是跟摩连奴的状态有点似、上场波呢我就看了一些精华片，但是我很深印象我的朋友跟我讲一样东西，一个很精彩的画面就是、当云高尔下来在这里指手画脚的时候，意思是没什么反应的，但是下半场呢反而输紧波的时候呢，云高尔是失了踪的，反而是后面是杰斯冲过来在这里喊，在这里指手画脚的，即是我反而想着那件事，就喂死了，会不会是其实个教练团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分裂的情况，会不会导致到这个反而才是云高尔可能真的要走，而真的杰斯是坐已经立即坐正。我想着会不会是因为这几幅画面令到我无限想象， 啲助教都不听他知底了， 对了，即系同埋系之前我哋节目都讲过啦，佢对住和夫斯堡嗰场，佢又系爱理不理噶嘛，又系杰斯落去喺度嘈噶嘛，好似大家系觉得系杰斯教紧嗰场噶嘛，系咁跟住就无端端嘅攻攻到输嗰两场，都大家都觉得好似杰斯教紧波噶嘛，跟住又跟住又好似之后我又猜翻啦，咁啊即系又系云高尔啦咁嘅感觉咯， 系 所以。我硬是觉得其实云高尔是会走，甚至其实那个方法呢他应该会用舒士多城来逼他走，我硬是认住是这样，还 有史多城其实都不好赢，始终前面有三个欧联冠军在那 里， 其实他们三个自己来的嘛，可以即是他们有技术，不用说一定要跟队友合作，其实就算他们自己来都有机会搞掂到曼联防线， 因为而家嘅史笃城佢唔系净系一味打高波，佢地波又得，佢保赞自己扭晒又得，所以 沙基尔或者系阿奥杜域都可以。 系啊，所以哇呢队史笃城其实我谂曼联会专登输呢场，然后嚟逼走佢，然后逼得走云高尔之后咧，就可能因为杰斯要教就即刻教，就28号嗰场对车仔咧。就即刻希丁克对杰斯噶啦， 系 系啊，我其实呢个就系我想象紧嘅画面系咁样咯，我就未必就觉得，虽然我曾经都幻想过摩鲁力，但其实摩鲁去到咧最大得益者只不过杰斯一个咯，我会觉得系，反而系你话对队波嘅影响，你话系咪真系正面咧？初期一定有嘅，你始终维高尔走咗，但系你话后屘可能你话始终 帮到打防守波，你话进攻嘅、可能又系加比杰斯去搞啊，咁样变咗就可能都会有啲唔协调咯。但系佢志在真系俾杰斯，喂，可能帮杰斯做啲烂头出嘅嘢啊，或者就真系帮阿杰斯建立一套防守系统。所以呢一样嘢都系摩洛点解唔系好敢去曼联嘅原因，因为佢知道系替人作嫁衣裳，而佢自己唔系做主角咯。呢、這个都有啲原因令到摩洛其实自己去谂话去唔去曼联好咯。 同埋就其实摩洛如果你要佢打翻进攻足球，其实都未必会有好大嘅分别。我觉得对同云哥尔比较。 佢有样嘢好啲，佢唔会因为你猜失一球波而孖叉你咯。佢唯一嘅分别就系咁嘅，就冇噶啦。其实佢要求都系打反击，你守好后边，然后打反击，几支快马咁一齐冲上去。所以马达又系死，浪尼又系死嘅啫。佢要死嘅，始终都系要死嘅。费兰尼都系死嘅啫。 其实因为车仔如果佢系想打反击拍大巴嘅，其实咧对强队嗰阵最有用啫。但系你对啲弱队人，你都会拍翻嘅大巴噶嘛。咁曼联其实好多时就系呢个问题，咁咪咁贵。 系啊，曼联其实系真系对住水晶宫又系咁猜，对住班尼茅夫又系咁猜，对住屈福特又系咁猜。 即系变咗以前嘅阿仙奴啊嘛。 系啊，即系佢嗰个猜咧，其实佢系为咗防守，为咗唔失波而去猜波咯，系为咗唔全失而去猜波咯，甚至系话。 反而如果攞嚟打杯赛嘅淘汰赛就可能 work 嘅，因为和其实冇蚀底啊嘛。 所以咪话对。 如果你打联赛嘅话，就两分点样跌晒出嚟。 所以系对付皇夫斯堡赢紧1-0嗰时，佢又唔猜；赢紧2-1嗰时，或1-0唔猜到2-1嗰时，系咪就应该都猜呢？我啲时候就反而就冇人落 order 去猜，好似啊放任你去任你攻咁样，仲有大炒大咁样，变咗就好似前面就攻到冚冚冚，后边就输翻出嚟咁样个感觉咯。嗰场波就所以 就战术方面有少少叫做肤浅啊，有啲系 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嗰场波咁。吴文高尔风格的时候就应该是杰斯，但如果这场球真的是杰斯的，也都真的反映到他在个战术调配方面呢未够炉火纯青，可能他都需要多些人在他旁边扶一扶他、啊、甚至他应该隔多一手才再正式执教呢，可能找一个真的做战术叻的人跟一跟他，会不会真的好一点呢，到他正式接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杰斯 是 应该出去浸下 啲翻 嚟。 系啊，史云斯要佢，但系就佢 reject 咗啦，已经 系啦。 所以冇嘅，甚至我都系谂一样嘢，杰斯佢始终系一个 legend， 就算佢真系话佢系佢领队唔得都好，佢会有一啲另外嘅位置安排俾佢，即系可能叫佢做翻助教啊咁样。甚至我都有谂过，喂，加你老翻嚟教啊。或者是、其他的名帥、啊、這樣，甚至我會在想夏天換人的話真的是斯蒙尼來先。 斯蒙尼 是啊，斯蒙尼先。 但斯蒙尼又跟英國的球迷好像有一點是啊，因為世界盃 的時候那 些關係不是很好的， 但是就我不知道，但好像現在是沒什麼人再去理這件事咯，即他好像之前馬蒂威又對過啲英格蘭的球隊都沒有人 stir up 呢樣嘢嚟玩，所以我估係咪大家都應該淡忘咗呢單嘢咧？ 不過都過咗好多年， 係啦，都咁多年， 廿年啦都 有啦。所以但係咧，斯蒙尼呢一個名帥咧，車仔係爭緊嘅，傳說車仔係頭號目標添，呢、這個先至係咁就，但係曼聯就唔知啦，究竟曼聯會唔會真係引哥迪奧拿過嚟咧？同曼城爭，但我就覺得就唔會啦，機會唔大啦。曼城嘅應該 斯蒙尼其實都係比較防守反擊嘅打法， 係啦。反而佢啱車路士多啲，我會覺得 係啦。會唔會去到曼聯又係冇呢個空間俾佢打反擊咧？ 係啦，同埋佢係冇乜自己人喺入邊，佢最慘係。 係。 所以佢去到其實佢無端端又係咁樣咧。他的情况会更惨过阿莫耶斯咯，可能我担心紧佢。 啲人未必听佢支笛啫。我反而担心呢样嘢咯。所以车仔佢好啲，但系你话哥迪奥拿去曼联，我就更加唔敢想象。 继续猜咯，再猜多啲， 再猜得劲啲。但系班友仔肯唔肯走咧？因为曼联而家嗰种猜法同埋 Tiki Taka 嗰种猜法嘅分别就系、是，曼联咧佢所谓嘅 supporting range 系好远嘅，佢系好佢远嘅距离等一球传波过嚟个控定嘅。但系 Tiki Taka 佢就系要好近嘅距离，同埋你要不停嘅走动制造空位，然后再弹啲三角形咁样弹 one touch 落去噶嘛。所以這一个咧，如果佢哋真系你话真系哥迪奥拿嚟读咧？云哥尔嗰啲传波训练咧，就真系非常之有用啦。对于阿哥迪奥拿，但系哥迪奥拿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佢教嘅球队系唔需要防守。但系你试下英超唔防守啦，所以系啊，你讲 对手方面其实打反击嘅能力都系比较高噶嘛，即系西甲嗰啲完全系任你砌噶嘛。 系啊，德甲都系啦，你唔好话西甲啦。 始终西甲和德甲的下游球队实力方面是比较参差一 点，是啊，所以我自私一点，我想哥迪奥拿去曼城，令到他们万劫不复。我自私一点的这件事， 还有哥迪奥拿去曼城的估计是比较高一点， 是啊，他好像说想去曼联，但是就曼联又不想要他，那状态很尴尬的，即系大家吹啲风出嚟话曼联宁愿要摩连奴都唔要佢嘅， 其实都系惊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佢教得，其实基本上都一定会搬咗巴塞嗰打法过嚟咯。 系啊，同埋令到曼联嘅踢法更加即系曼联就啲插水嗰啲都唔系好组织性插水噶嘛，但如果曼联再用埋啲组织性插水咧，应该会系被其他球迷唾棄得好緊要啦。 始終曼聯其實好重視品牌呢樣嘢，始終吸金力、商業價值太強啦，咁變咗唔係淨係贏波就得咯。 係啊，佢要靚嘅足球，即係甚至會講一句就話，如果傑斯上去，佢開頭踢得衰唔緊要，即係佢大家球迷會好願意俾三年甚至五年嘅時間佢重組。但如果你贸贸然摆个摩连奴，甚至云高尔，大家会期望你一季两季就要交成绩出嚟咯，因为你唔系打进攻风格嘛，你唔系打啲靓嘅进攻啊，唔系打啲真系好 dynamic 嘅进攻出嚟俾人睇啊嘛， 即 系 呢样嘢就系云家做到样嘢， 系啦，好快 赢咗好多球迷翻嚟啊， 系啦，赢到球迷，但系佢又赢到钱，又赢到球迷。成绩就冇噶啦，但系 初初啲赢到成绩嘅， 冇办法啦。始终佢面对住喺英超嘅竞争性咁大嘅时候咧，佢又一路咁重用佢嗰班人嘅时候就，佢睇战术买人咯，佢 OK 嘅呢、這个做法。咁、你同好彩佢对住班美国佬咯，唔系对住啲油王系话我冇一只攞少只杯你都死嗰啲咯，算佢大嘅咯。 云家初期嚟到嗰阵，其实啲人都会觉得系同曼联系个差距收窄咗啦嘛。佢啱啱嚟嘅 就，系啊， 因为阿仙奴之前系基本上完全系前四都不入噶嘛，但系佢嚟到之后就变咗老二啊嘛。 系啊， 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嗰阵时嘅实力其实差唔多，但系始终阿仙奴就可能争啲阵容嘅深度啊，或者系叫做运气啊咁各方面。但系其实而家已经唔系呢样嘢啦嘛，而家已经系七个咁乱噶嘛，英超已经唔系得翻两队啦。 系啊， 所以变咗其实要出成绩就更加难咯。但系如果佢哋可以 keep 到呢个打法系靓嘅话，其实都好紧要咯。对于曼联嚟讲 ，keep 住个金漆招牌。所以点解就话而家其实班曼联 fans 闹得最劲嘅，其实佢唔系话啲防守漏窿咯，就话你都唔攻。呢样嘢系即系话你宁愿成日都话宁愿轰轰烈烈咁样输二比三，都唔想再忍受你嗰啲真系全场真系急，真系猜到你完场咁又零比零嗰啲咯，根本就唔系嗰风格嘅问题，呢、这个都好紧要风格嗰个问题，所以哥迪奥拿应该都唔会去曼联噶啦，我睇个样。但系 摩连奴，喂 ，sorry， 云高尔会唔会真系搞到鬼尾？我就睇淡噶啦，我觉得佢 boxing day 就俾人 box 走埋噶啦。 其实本身曼联签云高尔其实都有少少嚟恶言嘅，因为始终云高尔系讲明系会即系够2017就走噶啦。 系啊。 但系点解仲会用佢咧？其实变咗而家谂住去2017就唔要佢啦，就揾咗第二个啦。 系啦。 但系嗰阵时其实都要砍掉重练噶嘛，即系变咗云高尔搞咁多年，其实你一啲进展都冇，就要重新嚟过，即系嘥咗几年噶嘛已经。 其实系啊，因为佢嗱，我哋就明嘅，始终大家都系谂住2017就结思想噶嘛。咁就盡量喺呢段時間就阿雲高爾就好似一個 mentor 咁樣帶住阿傑斯咁樣一路示範住阿傑斯咁俾佢睇，同埋就係、是、我哋成日都係諗緊佢會唔會係刻意去有一啲嘅問題我擺出嚟，我要突顯咗個問題，然後就處理咗佢，然後就走呢一樣嘢咧。我反而相信以摩魯嘅手腕咧，係絕對做到有餘，只不過佢唔甘心做呢個位咁解啫。係。但是雲高爾要去做呢件事難啲，我真係覺得難啲。佢唯一做到一件事就幫你掘清粉咯。佢可能為曼聯嘅唯一貢獻就係將一啲阿費格遜掘咗出嚟嘅球員將佢重用，然後就令到佢開始打得好咯喺個英超。 其實都雲高爾搞咁多年波，其實都有個有 trend 喺度啊，已經就係、是、佢的確係可以。发掘到好多新星出嚟，但系啲新星一红咗就同佢反面咯。 系啊，所以就是、 变咗，其实佢除咗发掘新星之外，出到短期里面出咗成绩，但系之后其实就无以为继噶咯。 系啊，所以阿范特都同佢反面咯。哇，嗰场波鬼到咧，佢上场对住吓嗰场波鬼到。即洛域治啊，哇，洛域治都可以输到咁样嘅样出嚟，我真系唔识讲。 嗰场波就其实最令人愕然嗰样嘢就系第一球咯，谢路美咁样夹下夹下，即系你见到谢路美系一个好粗枝大叶嘅中锋， 系啊系啊， 点佢控波控到甩晒脚嘅单刀嗰阵，但系估唔到俾佢裤裤碌碌咁扭过咗几个曼联后防，射入埋添。 唉，所以我咪真系觉得，我睇完嗰球觉得根本上全世界都系做佢。即係覺得就係話，喂，我做你，我要炒你啊！即係佢係學曬成班車路士嘅球員。畢竟大家睇完對新特蘭嗰場波之後，都知道哇，原來阿伊文諾域係咁好戲嘅。原來你成班友仔咁好戲嘅，呃住人哋嘅啫，係泰利一個真係跌波嘅啫。原來 完全係兩個人啊！ 係啊，半弱兩人啊，簡直真係叫做呢成語係真係冇錯啊！所以曼联会不会是真的有样学样呢，就真的走着看了。那就我们可能下个礼拜又再看看，看看会不会又真的不幸被我言中，会不会真的有杰斯搞紧了已经。不过就真的要讲返场，原来都是榜首大战的东西来的。阿仙奴对曼城，最后就是阿仙奴赢波啦，而拉开了那个第二和第三的差距，去到一分拉到四分啦。喂，大场波点睇啊？你睇完之后， 其实就场波阿仙奴系应该大胜嘅，因为曼城其实好多射门，但系其实如果你睇翻精华，你会见到佢好多球都系先至接到射一阵嘅，即系唔系球场冇力，就系远射中笼，但系又角度完全是没有的，射中之自由 的 远 射是远弱无力的射门，还是远距离的射门，还是煲先 远距离而有远弱无力的射门， 兼隔射得正正中中被狮子接晒， 是的，即好像是在那里拆紧中目标数目这样。 曼城的进攻竟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即其实阿仙奴是有少少任你控球的，好像被曼联控球咁样咯，任你控嘅，但系就基本上你系过唔到佢，过唔到佢入唔到个禁区嘅，基本上即系佢喺禁区上面围住嚟射咯。但系咁样射法其实好难入到波噶 嘛。咁又系呢个咁嘅玩法，其实唉真系有啲拗头嘅，咁所以就都唉 但是喂，曼城的进攻是 曼城就 撕不破，佢拉唔出。 其实你见到今年好波，成日真系好好波，系比较海鲜波咯，有少少。 但系佢拉唔到阿仙奴啲后卫出嚟咩？ 就好似系因为史达宁系冇出噶嘛。 哦， 史达宁我唔记得咗佢之后有冇出啦，因为 我帮你望一望， 其实都冇乜留意。但系就佢出咗迪夫系打 迪 比个位嘅 ，Delph 出咗。 迪比，啊唔系迪夫系 迪戴尔夫啦，或者系 戴尔夫啊， 系系打佢个位，但系知道佢系一个防中嚟，咁我就唔知点解摆嗰个。 系、哦，我唔知点解俾你坚尼系咪本气，佢好似有少少又系搏炒咁噶喎，呢几场。 即系其实佢系比较系体力充沛型噶嘛，但系你叫佢好似史达宁咁踢，其实都几难，因为始终技术方面其实差好远。 是啊，这个都很严重的问题。 同埋就其实阿仙奴去到中段上半场中段开始已经是抢晒那些攻势的。咁你见到佢入咗两球之后呢，其实一路继续攻，其实蓝斯啊祖尔金堡嗰几个其实好多射门机会。单波又有小禁区起脚又有，但是全部都是浪费晒。咁其实不是那些波难射，而是他们自己不揸旗了，阿仙奴很多次都是这样的。那变了最后就被人追回粒，但是很幸运地守到完场。 哇，是的，很怪的。其实他理论上呢就应该是迪布尼就在右边，大卫斯华就在左边，然后伊拉托里就攻中，而迪夫和这个的弗拉迪诺咧就打双防中嘅，理论上我望到嗰阵觉得件事应该系咁嘅，但系实际上系咪咁样啊？ 脚出嚟就其实成日走咗去边噶咯。 咁右边啊，迪布尼啊 cut 埋中间咁样。 系， 即系走。 但系就其实阿古鲁啱啱复出系冇太噶嘛，咁当嚟完咗场之后都喺度发炮啦，闹啊阿帅话点解阿古鲁啱啱复出？就即刻摆正选又唔用我咁样啦。 咁讲真，如果你系呢场揾阿邦尼出嚟爆啊，梅力萨卡同埋爆呢一个嘅高斯安尼， 高斯尼就几难爆赢嘅，但系梅力萨卡就真系 任过噶啦，佢太老啦，始终已经唔系佢有个实力或者佢有冇能力去踢嘅问题，系佢已经系老啊，追唔够快噶啦， 本身都慢啦，同埋 系啦。本身我都想緊，我鄧阿仙奴有少少倒抽一口涼氣，就話喂，你呢隊波快嘅，我推得估唔到係真係阿仙奴，佢就完全唔出去撲你，有你差有你射咁樣，又好似又令到曼城跌咗落佢個圈套度咁樣，又守得到嘅場咯。 同埋就梅利賽加前面而家係范明尼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范明尼其實。老噶啦，已经，但系比起阿迪达就好少少咯，因为阿迪达系冇防守噶嘛，又冇进攻又冇防守咯。 阿迪达而家就应该系就咁攞住个波喺度做嘢嘅啫。 系啦，即系就咁控住个波，跟住传上去，咁就收工啦。 系啦，但系就阿花明尼始终有一样嘢就系佢习惯咗摸波嘅时候都识踢啊嘛， 即 系 佢 防守 同埋，首先佢跑动点都会多过阿。阿迪达嘅，同埋就始终佢系防中，佢会落脚跑得快啲，佢会攞到个波就即刻斩上去或者踢上去俾前面，而唔系好似阿迪达咁拖慢噶嘛。 咁所以就系阿仙奴就咁样就赢咗场波咯。总之就执咗三分，而家就话远远咁样抛离咗呢个曼城啦，就自己一个去追利斯特城啦，竟然。 其实就。只可以話阿斯圖都唔係踢得非常之好咯，但係今季英超其實都冇一邊隊表現得好出色噶啦，大家都踢得唔好啊。其實 利斯特城咯，踢得最好利斯特城咯，成日都話 係利斯特城又踢得最好，但係我覺得下半季始終如果佢唔買翻多啲人嘅話，其實都會冇力噶啦。 同埋大家已經知道阿華爹有啲咩料咧，下半季就可以釋手，就唔壓到條後防線咁前咧。其实华啲都好难踢， 系啦，变咗人哋会多一分咯，就唔系任你打反击咯。 系啦，咁会唔会就真系到时江奇神师就 可以令到个局势有啲唔同咧？咁我哋又睇下会唔会阿云宁啊，你有冇 plan B 啦？但我总言之，净系知道就系连阿舒米高个仔都要出嚟抽下抽阿云高二噶啦，而家。 加舒米高，加舒米高有机会， 系啊， 做到佢老豆啊，赢咗英超啦啊！ 系啦，真系睇佢。虽然我就觉得系淡啲嘅，而家咁睇咁就。 因为前四，我觉得应该都有嘅。 我再睇得淡啲，佢可能攞到个欧霸嘅职位。 欧霸就冇问题啦。 欧霸 你应该 落实。 我觉得佢会前四咯，但系你话攞英超又真系难啲啦。 因为佢始终佢下半季佢未必有咁嘅韧力去踢呢一类嘅比赛，呢、這个先至系佢最大嘅致命伤。佢可能 就有部分嘅后备球其实都话想走噶啦，好恩雅，仲有嗰个叫咩卡拉马力嗰几个，其实叫做上季同埋今季初嘅重磅收球，其实轮到之后唔知点解冇得出噶嘛，咁其实佢哋都嗌走啦，如果走埋，其实动人脚单薄咁，其实仲难挨落去咯。 系、哎、啊，所以。应该都是，但是应该可以今年 keep 住前四，但是大家反而就应该真的看看下季会发生什么事了，我反而就担心一点。 看看李斯特城会不会真的可以站稳阵脚，还是只是一季就踢回去 了。嗯，这个我们看看点啦。好了，嗱，下嚟紧呢个礼拜的英超呢就会是打两个比赛日的。咁就禮拜六就 Boxing Day 就一次過就會踢曬十場波啦，一日過。咁另外咧，嗰日就會分開喺28號禮拜一咧，就會好似我哋平日睇英超咁，11點就開始有波睇噶啦。咁跟住禮拜二、禮拜三咧，都各必翻一場波出嚟嘅。如果冇記錯，就係8場一場一場咁樣踢嘅。咁就分散投資，咁就去到1月2號，即係我哋下年1月1號再見大家嘅時候咧，我哋就講1月2號嘅比賽啦。嗱，26號就焦点就梗系车仔对屈福特啊，同埋阿仙奴对修咸顿作客，佢去到修咸顿，同埋曼联就作客去到史笃城啊打头场嘅，就睇下会唔会真系就先拔头筹就炒埋阿云高尔走啦，就真系睇下呢样嘢。26號嘅波，我感觉上就都冇乜特别好睇嘅，除咗场利物浦对李斯特城之外，呢场就真系睇下高普，就因为高普其实之前都输咗几场，但系大家对于高普咧耐性系比较好嘅，始终佢对对波嘅士气有一个非常之正面嘅作用啦。咁大家都觉得值得俾啲时间去执一执嘅，同埋佢亦都将会冇咗史基泰尔呢个咁有质素嘅中坚啦。咁佢会唔会真系？ 史杜列治又伤咗啦。 系啊，史杜列治又伤咗，又伤啊！佢踢嗰几场， 即系佢伤，其实都唔系新闻嚟嘅，已经 系啊！佢踢翻波先系新闻啊！其实，所以就会唔会睇到话阿李斯特城，咦，会唔会又执啲三分翻嚟咧？定系阿高普众志成城之下，索性打个铁桶阵同你守咧？高普喺多仔嗰时候有冇咁嘅历史啊？喂，无端端话铁桶阵，我就守呢一场波嗰啲。 高普就上季走晒样啦，其实。 再上一季都幾， 就係因為上季走咗，所以佢先離開多仔啫。其實 係啦， 但係就即係暫時，我覺得都要俾好多時間佢。首先，阿羅渣士都有3年啦，佢冇理由得一兩個月咁噶嘛。同埋就即係始終傷兵又多啦，加上一年轉會市場都未過，即係基本上冇買過人嘅，用翻好多人嚟。 係啦。 所以就我覺得高普係即係絕對要放長雙眼睇咯，就唔係短視嘅，睇下而家嘅成績咯。不過如果佢輸埋今場咧，就慘啦，就贏少過輸啦。 唉，咁啊慘啲。不過 因為佢而家踢咗9場，其實係3-3-3嘅，正和負都係三嘅。咁如果輸埋就個成績比較有啲肉酸咁樣咯。 咁又真係有啲可憐嘅，但係我相信利物浦個 fans 係絕對會俾機會佢去踢嘅。畢竟呢、這個真係一個好教練心思。講真，自私啲講句，我其實係想佢教曼聯多啲嘅。佢嘅嗰種嘅氣勢啊，嗰啲咧，其實對曼聯嚟講係好過雲高爾嘅。 但係始終就高普呢個教練，就真係要睇下 人脚方面咯，配唔配合到佢咯？因为佢一踢快，其实唔系全部球员都啱踢噶嘛。 系啊，咁所以就真系， 即系譬如高普而家都有传，好可能会买哥斯莱斯过嚟啦，即系前多隆特嘅翼位啦。咁可能佢有一个好处就系、是，虽然技术就麻麻地，但系佢跑动就好犀利，同埋都几快嘅，咁即系绝对啱高普嘅睇法。同埋就会买高阿苏保迪过嚟咯，苏保迪喺多隆特走今季已经冇得踢咁低啦。 哇！ 可以正正系正中下滑，咁你都冇得踢，又想跟高普，咁不如你过嚟好过啦。 咁啊，系啊，你咁样走过嚟跟住咪仲开心踢得， 仲有得踢添、 啊。系啊， 所以就高普其实都志不在今季噶啦，不过下一季先见真章。 所以我哋其实高普系好值得期待，究竟会系点样嘅？咁好啦，嗱28号呢就啲波係精彩啲嘅，起码就阿仙奴又打又係打老虎啦，又要对住呢个潘尼茅夫啦，究竟阿仙奴过唔过到关呢？同一时间嘅曼联主场对车路士，啊呢场又係真係大战啦，而韦斯咸又会对住修咸顿，呢三场波都会香港时间凌晨1点半踢嘅。咁就11点半呢就主要都是啲中型班啦，咁但系就利物浦咪冇嘅，利物浦就应该系之后嘅赛事啦。咁就我揿一揿系咩先？咁呢个时候，喂，阿仙奴对班尼茅夫惊唔惊啊？ 班尼茅夫就我觉得赢面都几高嘅，始终主场，同埋班尼茅夫大家都开快车噶嘛，咁一开快车其实班尼茅夫嘅球员人脚单薄。同时大咯，可能佢哋会攰咯，变咗阿仙奴就会有少少着数啦。 咁你又啱嘅呢样嘢，始终你话班尼茅夫嘅，佢嚟嚟去去系打嗰扎噶啦，基本上难听啲讲句，佢系 我觉得阿仙奴去到29号嗰场系会换迪保治啊，或者系基比二嗰堆后备上嚟踢噶啦，但系班尼茅夫就应该冇得换，一换就嗰对后备其实。实力都 争 好 远 噶啦，已 经系啊，其实都真系有啲唔系好够踢啊，好唔系好知想点样嘅情况咁样咯。 唔系计到，其实都第三场啊嘛，圣诞节嚟讲 系啊， 即系其实都唔系换人就会攰噶啦嘛，已 经系啊，甚至其实佢都仲要谂一样嘢，喂，我一月二号仲有一场咧，佢唔谂呢一场，佢都仲要喺一月二号嗰场啦。嗱，咁就10月29号就系、是、啦，全部都开3.9噶啦。李斯特城主场对曼城，哇，榜首大战啊！跟住就呀，30号就系利物浦对新特兰嘅作客嘅，利物浦作客佢就新特兰嘅主场都系打3.9嘅。咁喂，李斯特城应该就系曼城最怕嗰类嘅球队嚟嘅，有得谂呢、啊、场。 同埋李斯特城 就 主场。 系啊，仲要 呢场就真系难讲啦， 真系难讲啦。曼城睇下会唔会真系攻得翻起啦？不过曼城我都系觉得佢个后备兵员唔够。 曼城其实好奇怪嘅，即系佢以佢一对咁嘅豪门，其实后备兵员嚟讲就其实都够嘅，但系变咗，我觉得点讲咧？佢哋。后备其实唔系用得着咯，有部分嘅后备 系咯，佢好似充 唔系就你见到佢哋成日都要搬嗰个伊仙拿组出嚟，因为已经要 系啊，嗰、那个72号嘅中坚 系啦，嗰、那个即系有个成日都入救命波嘅后生仔，咁佢、其实出到佢嚟讲，变咗你见到佢前锋其实唔系救人，即系净系得阿古路同埋邦尼，咁、阿古路成日受伤嘅 系啊， 但系其他球员就。史达灵嗰啲你可以话佢系前锋，但系就你要摆中锋，即系冇锋阵咁，其实都有少少影响啊嘛。 嗯， 所以就我觉得曼城嚟讲，可能一月都要买人噶啦。 哇，好啦 ，Francis， 喂，既然系咁咧，喂，今日我哋真系好多嘢要讲，我哋咧休息一阵咧，我去个break 先，咁我哋休息翻嚟咧，我哋睇下仲有冇啲咩欧洲嘢讲咧，冇嘅话，我哋就开始要讲下少少香港波啦，好吧？ 系， 好，阵间我哋阵间翻嚟再见。

挺受注目的，但是就我想其实都有些在头的，譬如是伊达那些就第一次上阵。 是啊，伊达就第一次会上阵啦，同埋就佢龙门嗰度，我估系真系会俾王振鹏打嘅啫，因为佢冇拣袁鹏辉啦，但系王振鹏啊、曾文辉都同埋阿肥优啊都摆咗喺度嘅，咁变咗就真系会俾啲可能少喺港队上阵嘅人踢多啲，就 instead of 会好似港澳浮制赛咁样，真系哇，我好似求其摆啲人落去踢都踢得赢你嗰啲咁嘅状态咯。 其实就因为边个笼其实都冇乜分别噶啦。如果你去到香港队嘅话，都系叶鸿辉踢噶。 系啊，你肯定叶鸿辉噶啦，港队。 基本上叶鸿辉一年打十场港队咁样，其实就算系有赛，佢都系踢咗九十嘅。其他球员根本就一分钟都踢唔到。 系啊。 即系变咗呢啲比赛系俾其他球员踢下咁样咯。 系啊。跟住就后防就嗱入选过嘅，而又出过场嘅就郑景浩有啦，张志勇又有啦，其他咧都主要系嚟自近期嘅或埋飞马嗰扎嘅后生仔多啲，同埋就陈显光亦都喺元朗嘅陈显光亦都拣咗落去嘅。咁其实呢一个咧系完全冇任何嘅入籍球员嘅呢条后防线当中。咁預計就應該即係張志勇同埋阿梁樂恆同埋呢兩個就應該都係正選中堅啦，梁冠聰呢三揀二啦，總之呢三個中堅就咁大致上都其實都係真係好睇嘅，但係中場就精彩啦，好多真係大家覺得應該要入選嘅人，之前冇入選啊冇揀到入去嗰啲都揀翻曬入去啦，阿陳少君啊、陸志豪啊。李嘉耀啊嗰啲，陈俊乐就稳淡一定有得踢，仲要我都几肯定佢有正选踢添，因为阿金 Sir 咁重用佢，对中国都仲系要落佢去后备入梯， 都唔惊佢怯场啊嘛。 系啊，唔惊佢怯场，但系你话个攻中位，你话伊达定系叶仲朗咧，就真系有啲拗头，定系温俊添啊？整出到系， 应该都系伊达多噶。 伊达咁，伊达就始终佢有经验啊，因为你话外籍球员当中佢系阵中唯一一个咯。但系你话如果计入籍球员，就计埋啲国援嘅话，就都系计埋阿鹏嘅啫，王振鹏其实都冇噶啦，今次都因为今年 打港杯，其实都系叫做玩下啫，我觉得 系仲有个温俊，我所有三个，因为今年呢原来佢定咗一个好得意嘅规则，就系话。香港呢边入籍球员最多可以出六个，咁但系原来而家拣得三个添，咁唔使理呢样嘢啦，直情系啦。咁始终伊达咧就嗱，佢踢南华真系唔得噶啦，甚至你话佢冇乜能力踢足全场噶啦，佢后备入嚟做支定海神针喺度控住，其实都 OK 嘅，我又觉得。但系就我又对佢大 口。就叶仲朗嗰啲应该会后备落场多啲咯，都系，因为始终。省港杯可以换好多人噶嘛？ 我谂都系六个咯，如果冇记错。 六个咯，咁其实基本上都大部分都可以后备入场噶咯。 基本上应该呢廿九人，佢应该会最后决选。 廿三个到 咧。系啦，决选廿三个，我估计就应该会系廿八号到，佢等佢操埋嗰一两课咧，佢就应该会定得到噶啦。佢有廿八、廿九、三十几日，我哋就会知佢决选系边廿三个噶啦。他会踢六个走，我估踢一个龙门啦，然后就应该踢埋林学希走啦，估计稍后我先与佢讲下林学希踢南华嗰场波踢到咩样。 后防嗰度就应该都包四三四个 应该。系啊，后防包好多人，一后防一。 后防太多人就算咗。 七八九十一个后防。十一个后防。 咁起码都包三四个走啦。 系啊，可能真系。近期是清倉， 近期嗰扎可能收走曬嘅。 正常近期清倉都嗱，我又未必咁提，可能佢會翻。 起碼都留翻一個俾你咯。 係，咪因為曾錦圖冇得踢，但係佢又劉學明啊、鄭朗軒、黃之耀呢幾個咧，其實枕住係近期係有得出嘅，反而曾錦圖冇得出。方柏倫都已經唔係一個必然正選，而張志勇就都重點要練佢嘅，始終你話嚟緊接班係要靠佢。咁陳顯光呢個比較老成，比較。老练嘅球员会唔会俾个机会佢踢咧？我又真系唔系好知啦。 陈显光就好似踢过， 踢过嘅，咁但系会唔会再俾个机会佢就睇下啦？因为佢始终今年元朗啊踢得好嘅，佢又值得入嘅， 应该都会有佢嘅。 系咯，但系我真系嗱，我真系热贴林浩熙一定冇，因为有听我哋球场新闻都知，其实我闹林浩熙闹咗好多场噶啦。咁如无意外，阵间讲南华嗰场波咧，我都系要闹多佢一次噶啦，都系。所以就呢个 阵间啦， 纪律问题同埋佢有时攞住个波落到去唔知做乜，传又唔系传，射又唔系射，交又唔系交，扭又唔系扭噶。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咁样，即系我远少少先，我唔讲上个礼拜嗰场住，近期嗰场咪又咁样咯。佢后备入替咗，应该入替咗谢家强，定唔知入替咗边个嘅啦？佢咪又系咁样踢到成撇嘢咁样咯，跟住就最后赢咗1-0之后，唉，算啦，伊达换翻嚟啦， 系 宁愿再换翻走嚟嘅，都唔俾你踢落去，咁你可想而知。咁呢个球员点样啦？只不过杯赛又对住黄大仙咁样，俾你落去踢下啦，系入到波，但系踢成点？我阵间讲多啲啦，呢度系啊。但系反而咧，我几期待许家乐、许宏峰同埋罗广威呢三个球员，我都有。罗广威其实根本就应该入选咗啦。如果你话唔系真系，你话两场都硬嘢嘅话，马尔代夫都到佢踢啦。 始终四年嚟讲，最重要都系呢几场。即系市 阵 都唔系 而 家 市 咯， 系啊，所以都冇办法嘅。你话佢临场气啊，罗广威佢始终佢要咁多大力嘅前锋喺前面去撞去冚嘅时候，系唔到。 就算选佢，其实都唔会落到场咯。咁就 系啊，宁愿落陈俊乐都系唔落佢嘅，继续系 即系都系坐烂板或者系板都冇得坐。 唔啱用咩板一定有得坐， 系因为佢全部人都有得坐板， 坐齐喺度咯，系啊。咁变咗就其实摆佢喺度坐都冇用，不如诶唔好辛苦去周居劳顿啊，就留力呢一场啦 B 队。咁但系就广东嗰方面都系严阵以待啦。虽然就系好多老将都冇晒啦，剩翻卢林一个喺度。今年就好多老将退役嘅，但系就新入嚟嗰班其实都唔系少嘢噶啦。咁我谂大家睇省港杯嗰样嘢，学你话斋。呢一场波，大家当练兵多过当真系认真嘅， 即系始终有少少金杯色比嘅味道噶啦。省港杯嚟讲就 系广州自己嗰个足球嘅实力，可能因为啲政治嘅问题嘅。我哋之前讲都讲过，其实未必话完全系因为嗰个人嘅问题嘅。 同埋就系见到省港杯，其实嗰班球员都主要系中甲中乙多噶啦，都 而家就。因为而家中甲多咗对梅州客家嘛，所以嚟紧咧就应该会多啲嘅，更加多中甲嘅球员咧就会踢呢一个嘅省港杯。咁中超嘅恒大啊、富力都会出人会出啲 band。 广州原本嗰班人都已经全部踢晒冷板或者走埋噶啦，都 系啊，所以就话梅州嗰队波系佢话好着重想用翻啲。广东省籍啊，甚至客家籍嘅球员，其实好事嚟嘅，希望嚟月长远搞翻起呢个省港杯添啦，可以，甚至真系喂会唔会真系话喂整下啲咁啊多啲嘅球会层面嘅交流啊，令到两边嘅足球都一齐进步，其实呢个先至系好事。 或者可能规则啊，同埋即系个规例方面有少少改变咯，会唔会搞啲新意思啊？因为即系上你一年咁样踢省港杯，其实已经叫做注目程度都好似低好多咁嚟。 系啊，其实我有谂过搞啲类似系啲城际赛嗰类嘅嘢，即系你有而家佢有呢个五华啦，有甚至其实我系谂过一样好搞笑嘅嘢嘅，贺岁杯唔好踢啦，搞一个真系叫做你话城际嘅比赛，你话广州你话富力嘅佢派 B 队入，佢派预备组又好，恒大派预备组又好，因为而家系广中甲系除咗梅州之外系仲有嘅， 系 仲有喺广东省嘅球队，你咪组埋嚟，然后香港你咪出队冠军嘅又好，你话出。或者你话真系出港队啊，出香港 B 啊联赛选手队 ，whatever 嗰个名义都好咧， 其实是有得想的这件事，究竟你说那个省港杯怎样玩下去？ 即是始终譬如贺岁杯咁样，年年找啲不是太强实力的外队，其实都没什么意思咯。 是啊，甚至今年的贺岁杯是未知怎样，因为原本成是说俾佢承办的这个的香港飞马呢，是据知是到而家都未入这个的申请书的。即是他到而家呢一开始都是未正式话喂究竟我会点搞啊，请边队嗰啲系冇消息㗎。甚至就圣诞完全系冇贺岁杯嘅消息，呢样嘢系好少见㗎系。所以我諗大家都系有啲拗头㗎啦，会唔会真系话顺势真系因为咁年留咗练摊，佢就乘机就话我真系你咪捉埋囉啦。啊，之前咪有对日之泉嘅，我諗而家转转下手变咗就深圳雨行啦。即系你系李开强又冇教噶咯，而家呢队波李开强离咗职， 走咗 啦，系啊离咗职，但系跟住就唔知道可能会唔会真系去圣洛伦索度跟教练做学法啊咁样，唔知啦呢、這个我都希望系真嘅。咁另外就惠州五华啦，咁即系有四队嘅广州球队，咁你话可能嗰两队唔出啊，咁然后你话再掕一队香港嘅，再你话香港出南华杰志咁样去打。喂，其实又未必有冇得打嘅，可以谂嘅喎呢样嘢又 都可以谂下嘅，但系就即系今年就应该机会唔大，始终你贺岁杯、世界杯都搞埋啦，要 系啊，所以贺岁杯今年有机会足总收翻嚟搞，但系可能搞唔成，我好担心会变成港队对联赛选手对一场过咯。咁到时就真係大家就真係志在为踢而踢，就我又有啲可惜嘅，始终觉得如果係咁样就唉，不过就呢度都冇乜办法啦。但係喂，省港杯就第一回合就係12月31号，哇，我寫记错1月1号嘅，即係星期四，下个星期四嘅8点钟，但係好罕有踢夜波啊，咁就旺角场，咁虽然出 B 队，希望大家都捧下场啦。咁就，但跟住下一个回合就翻去省体场嚟踢。咁就嚟紧嘅星期日就1月3号有冇错啊 ，Francis？ 喂，系 3号有冇错啊？礼拜日系再攞一个礼拜日1号，喺1号礼拜五啦，我哋再做节目就礼拜五啦。 系 就3号礼拜日就会晏昼3点钟就会喺广东踢噶啦。咁另外真係希望最后真係一句就係讲省港杯，就希望啲球员自己小心啲啦，因为省港杯话就话有移波啫，唔知唔緊硬係睇到飞沙平成硬係年年都伤， 即係唔好似上年咁啦， 上年啊王威卢林产王威咁样呢就真係好无谓啦， 变咗王威到而家先復出咗冇几耐， 復出冇几耐，但都踢得都唔错，即係都啊、希望他快啲操返起啦，港队又多个人用啦，到时就。是啦。咁跟住就我哋又讲下少少嘅港超嘅嘢啦。咁其实呢今个星期三即係前晚呢就有一场联赛嘅补赛终于打咗啦，就係、是、南华对杰志啦。咁哇呢场波个比数其实就好大手成交，竟然去到4-2。咁某程度上都显示緊两队波其实个防守都存在住一定程度嘅问题嘅啦。不过就始终都系一句就系、是、唉求证嗰家嘢呢，我諗大家真系唉睇我 Facebook 咁样讲完都真系算啦。我唔想特别喺度讲，我淨系真系想讲一样嘢，如果我哋批评得一个求证，其实尤其本身大家都知道我自己都系一个棒球垒球的球证啦，如果我哋要讲得出口嗰场波球证有问题呢，其实呢个系一个非常之严重嘅指控嚟㗎。我唔理佢影唔影响个权威性嗰啲，但係影响佢嚟緊嘅做比赛公信力。呢个系好重要，但係好遗憾地汤巨森我印象中已经唔止系第二次啦，系咁样所谓有啲叫做吹一边咯，即系好似南华嘅犯规，可能 啊，少少地已经系一个犯规，但系可能杰志嘅好，我觉得好要好大动作嘅先至系一个犯规，即系呢一个其实佢系唔系好 consistent， 唔系好个持续，即系唔一致嘅嗰个判决。其实呢一个我谂系我哋唔系话睇一脚半脚波咯，即系希望大家真系大家要批评一个球证系要小心去谨慎嘅，呢个系的而且确嘅。好啦，卢苏唔讲咁多啦，讲翻场波。咁其实南华个阵当中咧，我唔觉得佢系试阵嘅，但系除咗佢系摆车扬抽出嚟之外，就代咗阿即斯尼打右闸。咁因为大家都知啦，即斯尼其实都将会系落山咁就北上去打嘅。梁振邦亦都有咁嘅机会，佢两个系有咁嘅机会嘅话咧，咁变咗米路都开始准备定啦。喂，尤其是面对住费兰道，咁即管试一试啦。尤其车润秋本身之前打开，其实佢唔系真系咁差嘅，但系偏偏就系呢一场波，佢又唔系话叫做搞唔掂费兰道，但系偏偏就系话佢输嘅四球波当中，有三球佢都要负一定程度嘅责任，有两球甚至系都系直接嘅责任嘅添。咁讲到我哋再讲啦，但系。傑志相反地咧，就列斯奧出得翻，佢就唔需要再用安泰文啊金泰文去打呢個嘅中堅嘅話，其實係對於條後防係穩陣咗佢搭王嘅。雖然你話輸咗球波，列斯奧睇得出佢狀態係未夠好啊，所以佢變咗一個頭槌一頂嗰時，竟然頂咗落啊卡洛斯個身度，就俾阿陳少琪咁樣執雞執咗入去嚟去入得到波咧。咁都冇辦法噶啦，咁陳少琪就，但系呢球波就真系射醒咗佢咯，即系我哋之前都成日話緊佢，喂冇機會打正前啊，冇機會打正前，我今場又系你打正前啦，即系都系噶啦。其實我諗嗰兩個外援，即系卡洛斯叫做好啲啦，但系魯卡斯應該都系變咗第二組陣容用嘅球員嚟噶啦。咁另外就系。其实之前陈少琪12分钟入波之前呢 ,7 分钟保赞都有一球好靓嘅倒挂啦，咁但係好可惜争啲啫，就中咗柱里面中咗尾咁弹走咗啦球波，咁有啲可惜啦。咁但係其实成场波点解话个转捩点就19分钟。车润秋嗰一个犯错最致命嘅地方呢，就係佢嗱，嗰球波其实一个左路截至左路嘅角球嚟嘅，咁就解围咗出嚟啦。去到南华嘅即系右路嘅防啊 ，sorry， 应该系截至右路嘅角球，咁啊斩咗出嚟。去到南华右路嘅防守，即系截至佢进攻左路啦。咁张峰企咗喺度，张峰就右脚差，咁就梗系解唔到围噶啦。咁唯有左脚轻轻弹后，就俾阿车润秋搞啦。咁啊，车润秋一脚掘上去啦，好出。但系车润秋咧。竟然攞住喺度，揾唔到人嘅情况之下，佢唔清又唔放个波上去，跟住咧，结果就俾人俾阿宝莲奴逼咗埋去嗰时，真系逼得咗佢个波，然后走咗埋去。咁呢个时候其实就系摩拉其实都应该冲出，因为其实宝赞嗰个位系封唔到佢噶啦，佢应该封出去。咁然后就睇下到时会唔会有人包你后处啦。咁但系佢都应该尽量封窄射门嗰度，可惜摩拉。冇做到咯，但系呢球波就我又唔会特别好怪摩拉，始终睇得太突然啦嗰件事。你做得到当然系好，但系做唔到嘅，即系证明你个级数争少少啫，即系未至于话一个好低级嘅错误嚟嘅咯呢啲。但系车润秋就真系绝对系一个低级错误，亦都系呢一球波令到佢成场波咧都系踢得唔好嘅，都系患得患失咁样，就系因为呢球波啦。咁当中其实就再之间嗰啲咁啊，你犯规来，我犯规去嗰啲，我唔特别讲啦。但系我就好奇怪咧，就有时我哋睇波咧，有时真系要睇佢成个势嘅。咁真有啲波，我唔系话两边都踢得好矛，但系就有时佢真系你去喐紧，你去落力去踢一场比赛嗰时候，有时候你有啲脚咧收唔到啊。咁变咗咪多犯规多碰撞咯，即系甚至你话宝莲奴嗰下嘅受伤，你话宝赞系咪一个 red card foul 咧？而黄牌我觉得其实一个足够，但系我亦都想大家唯一一样嘢，哎，又讲少少球证啦。 好多腳舉腳過高嘅呢場波，唔止係呢一腳嘅。但係如果球迷有興趣，真係佢即管試下佢攞翻條片嚟睇下啦。其實球球嘅判罰咧都唔一致噶，係唔一致嘅個判決。咁呢下可能係大力啦，但係其實我又真係覺得佢冇心嘅。嗰下純粹真係解圍佢係投去咁樣。冇办法啦，有时呢啲咁嘅碰撞，黄牌都啱嘅呢个，但系点解净系呢球黄咧？我真系好想问啦。咁就下半场反而一出嚟咧，就车仁秋就再衰多镬啦。咁嗰球波咧就我就始终都觉得摩拉系有啲责任嘅，即系佢系嗰球波顶埋嚟好快，但系点解你托嘅时候唔系向后托嘅？如果佢向後托，我出底線，其實就冇事發生噶咯。反而佢而家就向高托，好似排球 set 波咁樣，升球手咁升起咗個波，去到翻遠處嗰度。咁摩拉都好彩，佢移位夠快，已經移翻去佢自己嘅右手邊條柱嗰度咧，準備受呢球波啦。可惜車仁秋唔知，佢又拱嗌唔到車仁秋出去。如果呢球波車仁秋撲出去啊，撲出去呢個嘅。费兰道嗰度嘅时候咧，呢球波绝对系冇可能入到嘅。就算你话系佢区远处嘅摩拉，绝对系可以系佢嘅以佢嘅反应咧，佢今日系上身嘅。今日佢系真系打得系叫做系好嘅，但系无奈地呢球波就即系车轮车又系唔肯搏出嚟，变咗又系输佢啦。咁就2-1啦，就俾人反胜。咁去到之后当中，其实就系都会有攻守啦，但系。其实是犯规多过乜嘅，犯规多过踢波嘅呢场波，因为嗱讲多少少就是球证，其始终佢冇办法，佢停到一啲嘅细微嘅动作，呢、這个就真系大家都真系只能够叹息啦。喂，嗰啲细微嘅动作，蓝画又好，截字又好，你有啲真系可以罚嘅犯规动作，你都唔去罚，你要去到差唔多比赛嘅。70-80分钟先至开始执呢一啲嘅犯规俾黄牌咧，其实已经系太迟噶啦。换睇个比赛嚟讲，你已经控制唔到场比赛嗰个节奏啊，或者嗰、那个佢哋嗰啲犯规嘅尺度，甚至有啲犯规其实我哋睇到蓝蛙系刻意去试紧球证嘅尺度，你唔俾啊嘛，我咪去劲啲咯。咁亦都系借一啲位嚟去，我唔系话打唔打辣嘅问题，即系话。喂，你球证控制唔到嘅，咪系咁攞咯。即系你调翻转头，后尾卡路士同埋阿艾华嗰两张黄牌咧，艾华就报仇啦。卡路士嗰张其实佢其实都系冲龙门，点解佢无端端走去咁样，仲要扼一下啫？明明冇机会扼阿黄振鹏度。咁艾华嗰球就好明显，就之前话嗰球咁几咁多球，佢全场食咗咁多球，陈少琪又食咗咁多球都唔罚嘅情况之下。佢有少少暴殺，輕輕釘一腳，咁人哋跌咪黃牌咯，都好合理啊！呢、這個咁卡洛斯嗰下都好合理啊！你一路唔做嘢嘛，我咪試一試你咯。哦，你終於肯做嘢啦，咁啊冇所謂咯。咁變咗咪成場波咪好似睇人哋犯規啊，甚至令到人哋一個感覺真係喂，你係咪吹死藍話？即係我哋唔去評論究竟佢係咪真係吹死藍話啦。但係一樣嘢就係控制唔到場比賽啊嘛。你控制唔到就比賽結節都有呢啲咁嘅無手無腳，甚至你話保連奴佢話俾阿保讚踢傷嗰下咧，我覺得佢唔係攞平衡嘅，佢係好似好順手咁樣要搲低埋人哋咁樣咧，去找低埋佢，甚至其實如果係有咁嘅情況咧，保連奴都可以俾一張黃牌佢嘅，即係甚至你話梁子成又有啦，盧君怡自己，我唔係好記得啦，盧君怡即係始終。我而家冇條片望住，當然啦，我有啲功課做低咗，但係咁啱就冇個冇有冇 model 六，可能真係冇，可能第二啲球員都唔奇啦，咁就。但係真係一樣嘢就係、是，喂，呢個比賽就咁樣就糟蹋咗，其實真係可惜。去到後尾，你話啊，究竟阿車定係阿梁振邦衰咧？個球即係啊4-1啊，亞歷士連中兩元嗰球因为被人打反击，咁就得翻后阿车就守咗喺后边啦。但系竟然咧，阿车就选择咗行啊，艾力士咁就，但系点知俾人咁远距离，梗系俾人过啦。佢 都有啲灵活。咁梁振邦就食住个位就食唔晒啦。咁摩拉又好似唔想出嚟，就点知俾阿力士笃一脚笃入咗。咁梁振邦固然要负最大责任，但如果阿车又拍咗出嚟嘅话，等阿力士冇咁容易去过嘅时候，会唔会之后阿傻邦好做嘢啲呢？我真係唔敢讲啦。咁但係真係一样嘢就话呢场波个战术调配，因为知道阿张峰都唔係好得，又攞住黄牌喺手就抽走咗佢，就出返阿斯尼。我亦都真係呢、這个亦都好无可奈何嘅，因为嗰下佢要揀出，因为讲真佢都要揀㗎啦，究竟收阿张峰定係收阿车人出。但係好老实讲呢，即係话俾你听，南华仲想博星期日东方嗰场波咁解咯，所以佢就做咗一个咁样嘅调动咯。咁亦都有人话，其实南华呢场波有啲排错阵，点解一开波就唔出阿罗素打中坚，然后就可能会唔会揾阿陈少君出嚟打正选嘅防中呢？首先我哋要知道一样嘢先，谢嘉琪系伤咗，仲要都长头嘅，咁就变咗佢嗰个防中嘅布局，佢要揾罗素出嚟呢，就是帮手扫一阵，然后就后面用张志勇呢，希望亦都是借住佢的速度呢，可能就是面对着新组又好啊，巴伦古素又好啊，甚至就坐敌嗰啲等等都好呢，起码佢做起上嚟呢，就唔起码佢速度上起码跟得到呢，就令到你后防线舒服啲。但係去到后咩发觉都真係冇办法啦。张志勇似乎唔係咁顶得住啦。但是呢个时候其实我就反而更觉得呢，是应该阿车仁秋已经是要换走的时候嚟㗎啦。但是我就以为都好一次过就两个啦，以为阿斯利同埋阿，我都諗緊系咪会唔会系要阿陈伟豪真係要出返嚟踢嘅。咁但係佢就最后佢选择咗出伊达啦。咁其实呢个亦都埋下咗另一个伏线嘅，就因为伊达始终佢嗰个速度是比较慢的，他同埋阿卡鲁士嗰防守速度，即是话整个中场的防守已经是由梁振邦一个人负责晒，甚至有时要阿艾华、梁子成啊、咁陈少琪咁样逗后嚟帮手去守咧。咁呢一个都，唉，即系有时佢要战术有个取舍啦。始终佢伤咗谢家强系真系呢、這个位系好紧要、好 critical 嘅位嚟嘅。始终佢两个防中一个数一个去逼嘅话，持砌一定是最稳阵的，但是现在没办法了。咁就傻邦一个挨住先。咁预计东方的场都会是咁，但东方的行军的速度可能会相应地慢少少的时候，会不会易手啲呢？就礼拜日睇啦。咁但是去到下半场，去到输2-1，佢最后一个换人就是将陈伟豪放出嚟打中坚，就拍翻阿罗素打中坚，然后就将阿宝赞拱上去嘅。咁我现场睇嗰时，其实我都嗌紧就话：喂，陈伟豪出嚟未必系换未必系真系话嚟话换阿即斯利，唔系 ，sorry， 未必话换阿车仁秋走嘅，可能系佢要抽一个但吃得唔好嘅前面，即系我谂紧会唔会系卡路士或者梁子成是一个啦，咁结果就换咗梁子成啦，变真系最差嗰个嚟嘅前面。佢做到呢啲工作都唔做，但系好多时佢都成功率都唔多嘅嗰场波，咁冇办法啦。咁就抽走咗佢，就陈伟豪打翻中坚，就竟然系保赞上去。因为之前有听到我一日两日提过俊奇嗰场波，其实佢都有试过咁样，就陈少琪逗后教炮嘅时候，就系阿罗素入咗去咧。就代咗佢打个中锋嘅，两个系跌咗位嘅。当然呢个系走位咁样，因为南华个走位系有少少转嘅。咁陈少琪有少少 free roll 嘅，咁见到陈少琪斗翻身咧，就自然有人就会上噶啦。咁变咗就系都估到有机会会落数，但估唔到保障上到去，其实都打得唔错啊！又有脚法，又有然后咧，对于杰志嘅后防，其实亦都有一定嘅威胁性。可惜啦，都系搞唔掂。去到最后叫做大家唔放弃之下，咁样俾卡洛斯顶入一球头槌啦，就4-2就埋一斋啦。但呢场波其实亦都有一个问题，就係话我哋冇讲到上一场啦，林學希就真係踢得好差嘅，但係另一个踢得好啦，例如昌辉踢得好，喺个右翼位嗰度呢，其实佢係有表现嘅。甚至我都希望呢，就礼拜日嘅比赛当中呢，我哋可能真係见到梁志成或者真係艾华今日都相对地比较沉， 佢始终俾佢发挥到嘅空间唔大。阿陈少琪亦都得到嘅供应亦都唔多，但系佢得到嘅机会佢今场就把握得到啦。艾华相对令佢攞到个波，佢始终个处理方面咧，佢就系得个速度啦，但系佢跟住点样处理，佢始终唔系好叻呢一样嘢，咁所以都冇办法啦。既然你用佢呢一样嘢，就等价交换嘅啫。你有啲嘢咧，就要去牺牲，就要去适应噶啦。咁就呢场波就讲呢度先啦，因为唉，球证嗰个问题真系唉，我 Facebook 讲完我就算啦，我都唔想话再喺呢度特别喺度拘泥讲太耐啦。咁咧就比赛咧就25号咧就今日就已经打咗噶啦，就系两场波啦。咁但系就留翻下个礼拜一次我讲啦，就喺呢个元朗对住流浪同埋近期对住黄大仙，下个礼拜一次又讲啦，一时间唔够啦。咁就另外听日咧就会系杰志对南区正银牌四强，星期日就系三点，都系三点钟两场，星期六日都系三点钟望个场嘅南华对东方，咁就真系一场大战嚟噶啦。咁大家真系玩就玩到咁上下，真系入去捧下场睇下啦。因为南华对杰志呢场波3000几人，虽然话真系睇住都叫做都一场都叫做精彩嘅比赛嘅，都尚算系紧张嘅。精彩就大家可能都有啲保留噶啦，其实我都有啲保留嘅，咁但系紧张啦、刺激啦，但系希望就南华对东方就睇下真系陈婉琪牛丸定嘅考牌啦，同埋亦都睇下米路见住呢场波嗱士气其实唔算话太差，但系喺佢见到对波入咁嘅问题之下，系咪真系可以解决得到啦？咁最后临完结之前都同大家讲翻嗰个最新嘅积分榜啦。嗱，不过讲真一句，我哋如果去真系睇个积分榜咧，始终个场次系有分别。就算你话南华今场系同杰志要补翻第二周嗰场比赛都好咧，都仲系得两队系打紧七场嘅啫，就系、是、分别就系流浪同埋骏旗。咁变咗咧，就跟呢个失分榜，如果我哋另一个计法，即系话联赛就佢攞到几多分啦，咁就即系，但系我哋调翻转，如果排个失分咧，可能我哋睇到嗰个 picture 咧系会准少少嘅。而家咁就东方就而家其实佢失得两分嘅啫，南华就净系输呢场就失咗三分，因为东方净系和咗一场嘅啫，咁就失咗两分啦。但系杰志其实已经失咗七分去噶啦，即系佢，因为佢输咗俾骏旗一场啦，同埋佢输得和得嗰啲全部都系联赛嚟嘅，咁变咗呢度佢就伤啲啦。咁另外就嗱，如果以呢一个排法嚟讲，按失分排法咧，嗱飞马原本呢个得分榜系第五，但系如果按失分排咧，佢去咗第四，因为佢只不过六场失九分，但系梦想骏旗。佢系如果佢七场嘅话咧，其实即系变相嚟讲咧，佢已经系失紧呢个11分噶啦，因为佢系输三场和一场，但系飞马就系输一场和三场，即系佢系和嗰两场失咗六分，但系输一场失三分咁啊，变咗系个失分方面，其实飞马系仲少啲添嘅，咁跟住南区就得。即系佢就失咗12分，即系有6分啦。元朗就失咗15分，即系有3分啦。呢、這个都冇影响嘅6、7，但系佢到8同9咧，其实又系调转咗嘅。嗱，3队其实元朗啊、黄大仙同埋流浪都系未赢过波。咁但系咧，黄大仙系真系硬骨骨咁输咗4场，但系佢打6场啦。当然，如果佢而家就16分啦，咁当然佢输埋嘅话咧。如果下场真的不幸输，咪19分咯。但是如果你话真系佢话真系中间攞翻场赢嘅话，流浪我头痕啦。因为流浪而家呢刻佢3和4负已经失咗18分噶啦。咁其实而家反而咧，如果按失分排，流浪反而系最尾嘅。咁就变咗大家真系要望一望嗰个榜末嗰个形势，究竟仲会有啲乜嘢嘅变化？因为就算你话按得分嚟计，元朗系3分。黄大仙2分，流浪又3分，其实3队都有机会会降班，咁就希望下半季啲3队波咧就争气啲啦。 哎、好啦，唉，终于要讲嘅都终于都讲晒啦，话都好夜啦，咁我哋时间就差唔多啦，咁 Francis， 我哋同大家讲声圣诞快乐啊，不如。 圣诞快乐， 好，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咁啊，都新年进步啊，原来，因为我哋下一集见就元旦啊，所以我哋都要讲埋 Happy New Year 噶啦，系咪？好，咁我哋就元旦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 好，拜拜。 This is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IBHK 网络电台祝你圣诞快乐。